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。 我是主打。 没有哪个冬天过不去，也没有哪个春天不会来。我是 Julia 彭佳慧，准备好迎接新一天的挑战了吗？ Just enough. 我最爱的音乐会重复一百遍，每一次谈恋爱都真瘦了一点，今天你打雷遇见我才不妥协，只要有地图我就敢冒险。甩甩我的头发自我的很明显，快乐随时存在，拒绝浪费时间，把过去统统丢到那条抛物线，我看见前方精彩的路线。 听经典，享生活，我是唯一。王菲，我们要来听她最近出的一些歌曲。王菲近来的几首单曲呢，都带有很明显的禅味在其中的，虽然是不同的词人填的词，却都是在诉说着城市的变幻或是人生的一些况味吧。我们马上要听到的《致青春》是我们都知道它是为了赵薇的电影所做的哈，但是如果倘若把这个歌单拿出来的话，其实也是符合王菲当下的一种处境的。从当年的流行天后世无歌妓，到如今的歌坛传奇，虽然也许不愿意去承认，可是她确实走过了自己的不惑之年，因此由她来演唱她的那种沧桑而淡薄的味道呢，是恰如其分的。来听这一首《致青春》吧。 不记得脸上天色将晚，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，短暂的狂欢以为已生灭，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。我冬夜的手像滚烫的誓言，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。 嗨，大家早安，我是 Hebe 田馥甄。我每天的活力来自于好歌，现在是早上7点整。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，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，有美术功底的园丁种出的花草最是缤纷。经典969，精英都在听。